好，咁樣我咧就繼續第十七節到咪講論長老啦。一神就講話唔得。 那些是耶穌道的長老，尤其那些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堪受得佢的敬奉，因為經上記都可攏住他的嘴，又說：除非有兩三個證人，你不可受理。犯罪的人，你要在眾人前加以斥責，為叫其餘的人有所。我謝天主基督耶穌，以及蒙召這些話，不可存成見，做事也不可輕易給人復手，不可在別人的罪上有分子，沒要守身清白。至於你人，卻要用點酒。有些人的罪過在受審以前便是起明，有些人的罪過只在受審以後。若善功。善功也是顯明的，即使不明顯，也不能忍。 咁一大段咧，就講緊論長老，即係講緊喺教會裏邊服務，去類似而家我哋嘅司铎啊、執事啊，總之係講緊喺教會服務裏邊嘅人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對待，或者係應該點樣處理對待呢啲咁嘅人？他說那些善於督導的長老，尤其是那些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堪受加倍的敬奉。這裡呢，看回剛才我們論上一段論寡婦，如果是真正寡婦的時候，都應受尊敬，何況現在講一些善於督導的長老，即是為了天主，為了傳揚天主的福音，耶穌基督的福音，去好盡心盡力去施教和道德，這些是堪受加倍的敬奉。即是說呢，這班人也是可以有權利去享用教會 的資源，就好像現在都會我們教會都會出糧給所謂出糧曲曲給一些神父啊，亦都老咗之後有所謂嗰啲老神嘅點啊退休嘅支援啊，咁即係話，但保祿自己本身，你睇到保祿自己本身，佢就唔會利用自己嘅身份去接受人哋嘅供養啦。咁但係喺呢度嚟講咧，保祿講得好清楚提點，就話唔單止要敬重呢班為咗天主或者耶穌基督服務人咧，亦都係佢係好應該堪受加倍嘅敬奉，即係話係。應份的，就不要說這班人真的受薪的嘛，都是我出糧給他自然處理。好像有譬如現在我們有些基督的宗派，其他基督宗派的啲長老團去請回個牧師回來的嘛，有什麼不like的，我炒你，我又找個第二個自然處理那些。即是在這裡來講呢，在我們的教會的傳統，即是我們的信仰傳統裡面，天主俾落嚟，經保祿所講出嚟嘅説話就係呢啲，我哋係應該係咁樣去奉行。佢話點解咧？佢因為經上記載咧，牛在打場嘅時候咧，不能攏在佢嘅嘴。咁呢一句咧，又出自喺《申命記》25:4。我哋唔使切啦，因為直接一樣咁樣講。大家明明佢想講乜先？睇牛打場嘅時候咧，唔好笠住佢嘴，唔好綁住佢嘴。即係喺啲牛咧去打谷、踩谷嘅時候咧，收成嘅時候，唔好笠住佢個嘴。咁即係代表咩咧？ 咪做義工。 即係我嘅喺新約亦都有類似咁樣噶，新約就講啦。工人自當有他的工資，咁換句説話講咧，明唔明啊？你叫只牛幫你做嘢，你就唔好咧，我 叫 佢俾佢食嘢，佢一路同你打谷磨谷，可能跌咗啲谷出嚟，佢又嚼下，你笠住佢嘅嘴，淨係得做，唔好食。咁即係話天主喺舊約喺新約，耶穌基督喺新約都講係工人自當有他的工資，即係話佢。做了咁嘅力咧，出咗咁嘅力咧，佢應該係有翻佢自己嘅想報。咁即係換個説話去對比翻咧，善嗰啲善於督導啊，去全心全力去宣揚基督嘅福音嗰啲人咧，我哋應該要好好去對待。何況天主喺舊約裏邊牛都要牛打谷啦， 去磨草又好，乜都唔好搏笠住個嘴，等佢一路有得做得食。咁何況係天主係對人啊？咁呢度係比喻咧，就係我哋應該用咩態度？保羅咧，連都係冇得用咩態度咧，去教訓一啲信徒咧，應該點樣去對待一啲神職人員？咁我點解咁講？可能當時時就喺嗰個社會個教會有好多異端啊，有好多邪説，就係話：呢班人都係我哋供養，唔使咩聽佢講。咁第三度咧，跟住嗰節就講翻反對長老嘅控告咧，除非有兩三個證人咧，你唔可受理。咁其實喺生命紀錄都提過啦，摩西法律裏面去控告嘅人咧，唔好淨係聽單方面，起碼咧有幾個證人，你先好聽。咁即係話喺保羅所提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就係反映出當時時喺阿弗所嗰度咧，就好多呢啲咁嘅爭拗，有好多人咧，佢可能係詆毀毀謗嗰啲長老啲做緊啲神職人員。咁但係叫帝國低級第一到一後生，咁佢要去做主教喺度管理阿弗所成個教會，咁咧就提醒提點翻帝國德，要跟翻門室嘅法律，唔好去聽片面之詞，即係要揾多啲證據，小心去分別。嗰個犯罪嘅人咧，你要喺眾人前咧加以斥責，為叫其餘啲人咧有所警惕。咁呢度咧就保錄就叫帝國德係咁做，但係喺現代社會咧就未必啱喎，未必啱用。即係話，好似譬如你教細路，話喺人面前又打又鬧咧，而家個現代嘅所謂兒童心理學咧就唔啱用啦。佢可能會更加反叛，有所謂唔俾面啊。咁但係亦都有保錄當時時講嘅，亦都有保錄嗰句意思就係喺度咧，你要所謂殺一儆百。如果係指證一啲人唔啱嘅咧，希望咧就其他啲人有所警惕。咁即係話用翻現代嘅眼光，就好似又唔係咁適用。但係我成日覺得就係要取一個平衡咯，睇下係咩情形、咩時候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喺當時時咧，就唔係咁難明保羅點解要咁樣去講。佢話：我在天主叫耶穌基督以及蒙選嘅天使懇求你咧，要遵守呢啲話，唔好存有成見，做事咧唔好偏心。這個唔難明啦。咁跟住咧就話唔好輕易俾人浮手，唔好喺別人嘅罪上有份，務要守身清白。咁點解話唔可以俾人浮手？浮手其實大家明明有咩意義啊？普通嚟講，見神父普通嚟講咧就有祝福嘅意思啦。咁但我哋領洗嘅時候，亦都有浮手係嘛？ 領受 聖神啦。成為神職人員嘅時候，無論係執事又好，派遣又好，總之係為天主嘅服務。譬如即係而家我哋，譬如我哋送聖體員，我都要受個神父嗰個浮手嘅祝福。咁浮手其實咧係喺我哋教會或者係天主喺舊約已經開始有提供有浮手一樣嘢，就一個傳統嘅其中一個禮儀，就係代表一種唔單止係祝福，就可能係一種權柄嘅交納，一個派遣嘅意思。咁保禄提醒帝莫德喺呢度讲就唔好咁轻易俾人浮手，即系话如果你要去安立一啲神职人员去管理教会，帮手管理教会嘅咧，要拣清楚人，唔好咧拣啲即系立求求其咁就话，哎又派遣啊 A 啊 B 啊，就你可以做神父啊，你可以做执事啊去做嘢，叫佢小心拣。点解咧？佢话唔好喺別人嘅罪上有份，我要守身清白。因為你如果你捉勝咗一個神職人員去做咗啲嘢咧，如果佢係做咗壞事嘅時候，冇即係間接上你係有份去參與嗰樣嘢，因為你俾咗權柄，俾咗一個派遣， 個個人去做。咁呢度咧就即係話提醒細路家咧要去小心。咁所以而家一路我哋嘅傳統選納神職人員咧，我哋都好嚴謹喺咧我哋教會，唔係話你想做就得，或者係某一個主教like you, 你就可以去做神職人員。一度有經過一個好長時間嘅考驗、學習，經過唔同嘅階段咧，我哋先可以喺我哋教會成為一個牧民、一個牧者、神職人員。同其他可能其他基督嘅宗派可能有少少分別，你只要讀完神學，攞咗所謂牌照，又有咁嘅quality，咁可以咧就如果有人請我咧，我就可以走去去入某一個教會做牧師。咁但係喺即係我哋教會裏邊嘅傳統就唔係咁輕易去可以按立一個神職人員。即係有咁嘅傳統。個子女咧，你以後咧唔上面就講緊教佢點樣做人，教人做人咧就講翻啲私人嘅嘢。等我哋睇到佢同帝王都有關係點啊？亦師就亦友，亦父亦子，關好關心佢身體啊。可能當時時啊，帝王德就孱仔一名，有胃病咁。佢話子女咧以後唔好飲。淨係飲水啦，為咗你嘅胃病咧，同埋女廁生病，佢又用啲飲啲酒。我就唔知點解會飲酒，胃病係冇事。 佢飲少啊，葡萄酒啊嘛。 哦，飲少少葡萄酒有益。 咁 佢啊嘛。咁呢度咧，其實睇到帝路德同保禄嘅關係。誒，好似我哋老豆同仔教訓完一輪啦，著翻件衫啊，唔好冷餐啊之類。啊。他有些人的罪過在受審以前是很明顯是顯明的，但有些人的罪過是在受審以後。你明白嗎？他想表達什麼？有些人做壞事很明顯做了什麼，是人都知道的，一看就知道，一聽就知道，當力是衰人來的，做盡壞事的，殺人放火，這些呢是人都知道。但有些人做了壞事就是暗底裡表面是這樣哇堂而皇之，我講很多大道理，其實裡面很多是歪理，是帶領人，這個講緊一些講緊歪理的那些，這些是帶領其他的人去偏離天主的道，那些人他做的那些罪是不明顯的，但是怎麼時明顯呢？就是受審以後，這裡是講緊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在天主面前没有人可以遮瞒，可能隐瞒到你所做的坏事。那这里即除了是劝勉帝牧德之外，还有少少的安慰。就算你知道那班人他表面可能很多拥护者，你都不用气馁，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是无可动容的。那这个是讲做坏事的，同樣的話善功亦都是顯明的，即使不顯明呢亦都不能夠隱瞞，即是說你盡心盡力去為了天主，為了耶穌基督去做了很多事，雖然有些人不 appreciate， 有些人可能針對你，你所做的好事沒人理沒人知道，但是不要緊，即使不明顯呢亦都不能夠隱瞞住，因為直到第二次審判的時候呢，在天主面前都没人可以，没事可以顿离不见了，就算好事坏事在再次来的时候，天主就一定会跟你清算。那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确实的一个指示，就是你不用怕，不用气馁，如果你真真正正做好事，不会天主不知道。如果你做坏事呢，你不要得戚，现在瞒到世人，但一定瞒不到天主。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做人处事的态度。那第五章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大部分都是劝勉的鼓励啊，劝勉的一个言语。这个是全第五章，就是 嘥咗好大嘅篇幅咧，時間嚟講講寡婦啊，去想大家明白寡婦係代表弱勢嘅社群。如果真真正正講寡婦身份咧，我哋教會嘅立場傳統上，天主係點樣去睇呢樣嘢？點樣去照顧？點樣去唔會疏忽呢啲咁嘅弱勢嘅人？大家有冇問題？或者其實會補充第五章。好咧，就繼續第六章。